第六十二集，约定见面的地点时，白思君知道梅雨琛懒得出门，便说作品是在梅雨琛的住宅创作，在这里采访更有氛围，而对方欣然同意。最后沟通下来很顺利，对方将在下午两点带着团队来到梅雨琛的别墅，而白思君刚好三点有个出版社面试，于是吃过午饭后，他便收拾好资料，换上一身正装，准备出门。这次面试是白思君发出简历之后收到的第一个面试邀请，而且不是民营出版公司，而是国营出版社的面试邀请，他自然非常重视，还特意穿上了平时压根就不会穿的西装。 别闹，我自己打领带。 梅，你别把我衬衣啊！啊，我都要迟到了，你给我老实点儿。 梅雨琛意犹未尽地退回玄关外，直勾勾地盯着白思君。 晚上穿西装。 白思君简直头大。不过这时梅雨琛又道， 我也穿西装。 靠，不想出门面试了。白思君稳住心神，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离开别墅。当他来到 A 出版社时，时间还早，他便在出版社楼下的书店看了会儿书。不过面试难免让人紧张，他看了半天，基本上什么也没看进去。见时间差不多了，白思君打起精神去 A 出版社的前台报道。他原以为这会是场多人面试，但奇怪的是，这场面试就像是专门为他一个人开设的一般，除了他以外，没有任何其他求职者，并且来给他面试的人事部主管问的问题也非常随意。白思君以为这是国营企业的做事风格，没太在意。他认真回答好每个问题，然后又谈了谈自己对 A 出版社的向往，最后一身轻松地离开了 A 出版社。老实说，也不知是不是有过好几年工作经验的缘故，他总觉得这次面试比大学刚毕业时经历的面试要轻松许多。搞定面试之后，白思君慢悠悠地开着车往回走。就在即将抵达别墅区时，他的手机突然疯狂地震动起来。他在一个红灯前把车停下，然后随意地看了眼手机，梁如给他连发了好几条消息，在屏幕上都折叠到了一起。他奇怪地点开微信对话框，下一秒便惊得瞪大了双眼。 梅老板为你公开出柜啦！ 白思君屏住呼吸，点开梁如转发过来的微博小程序，看到来采访的微博大 V 发了一条预告消息，称梅雨琛的新书《告白》是为了同性恋人而著，具体采访内容将于晚上放出。下面还配上了几张告白的宣传图和梅雨琛的近照。这条微博发出来才不到一个小时，转发就已经过万，并且成功登上了微博热搜。白思君屏住呼吸看了看评论，他原以为下面会有很多人骂同性恋恶心，但没想到下面的评论有一半在聊梅雨琛的长相，另一半在讨论告白的剧情，基本上全都是祝福，没几个喷子。 虽然同性恋有点膈应，但有一说一，他的新书确实不错。 为什么可以靠脸吃饭的人竟然还这么有才华呀？啊！ 在一堆网友中间，有一名网友的 ID 引起了白思君的注意。 原来如此，我见过当事人，他们太配了。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告白的白是那个白， 所以告白就是表白的意思啊！这也太浪漫了吧！你只看到了表面，姐妹。 白思君一看 ID 名称，就知道那个陈 TTTT 是陈婷。他头疼地放下手机，换挡踩油门，飞速地朝家里赶去。他现在特别想做一件事，他想揪着梅雨琛的衣领问道： 上帝营业也不是这么营业的呀！ 白思君火急火燎地打开房门，还在玄关处换鞋时，就不忘往客厅里张望。客厅里没有人， S 君正觉得奇怪，突然听到厨房那边传来了菜刀与案板摩擦的声音。白思君心里一惊，梅雨琛又拿菜刀做什么？他顿时心慌意乱，自从下午出门后，整个世界都不对劲了。他不喜欢这种无法把控的感觉。来不及脱下令人拘谨的西装外套，白思君一边扯开领口处的领带，一边往厨房走去。结果没一会儿，他便被眼前的画面惊得愣在原地。梅雨琛竟然在做饭。回想起来，梅雨琛曾给他做过一次饭，那咸得无比的青椒肉丝让他至今都印象深刻。但直接享用成品和围观创作过程的感觉还是不一样。那只懒洋洋的大猫此刻正站在大理石台面前，一脸纠结的与一坨五花肉较着劲，看得白思君简直没脾气。梅雨琛回头看了白思君一眼，不走心地说了一句： 你回来了。 接着又埋头苦干，似乎全世界都重要不过眼前的五花肉。白思君原本还想揪着梅雨琛的领子质问他采访时都说了些什么，但现在也没了想法。他走到梅雨琛身后，环住他的腰，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问道： 你在做什么啊？ 梅雨琛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。 红烧肉。 白思君觉得好笑， 青椒肉丝都做不好还做红烧肉了。 菜刀放到案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。梅雨琛转过身来不满道： 给你做饭你还嫌弃？ 白思君笑了笑： 不嫌弃，怎么突然想起做饭了？ 你不是说累吗？ 说完之后，梅雨琛就转过身去不看白思君，继续拿起菜刀切肉。白思君难得看到梅雨琛的耳根浮起一丝不自然的红晕，觉得可爱紧了，便在他的屁股上捏了一把。 媳妇加油。 梅雨琛啪地放下菜刀，回过头来沉着脸： 叫我什么？ 白思君连忙后退了几步，心虚地把双手放在背后捂住屁股。 那个老公加油。 最后红烧肉做出来果然不尽如人意，炒糖色的时间没有把握好，焦黑一片，或许应该叫胡烧肉才对。梅大猫皱着眉一脸不高兴，想必是没想到自己会做成这样。白思君一边吃着发苦的红烧肉，一边违心的安慰： 挺好吃的。 梅雨琛显然不买账： 这么难吃哪里好吃？ 白思君笑道： 我家没给我做的，当然好吃。 梅雨琛紧绷的嘴角立马松开。白思君在心里发笑，心想他家这只猫果然好哄。尽管不打算揪梅雨琛的衣领了，但该问的事还是得问清楚。白思君尽量做出随意的样子问： 你出柜了？ 梅雨琛面不改色地回： 我大学时候就出柜了。 白思君听出梅雨琛是在故意回避他的问题，于是直白地问： 你给他们说告白是为我写的？ 梅雨琛停下筷子： 没有，我说的是同性恋人。 那不就是他吗？白思君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： 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 虽然网上的评论基本上没有恶意，但白思君还是觉得有些后怕。他无法想象梅雨琛遭受网络暴力的样子，他甚至都不敢去回想在他点开微博评论之前那种快要窒息的感觉。如果真的发生他所担心的那种事，就算梅雨琛自己可以不在意，但他作为导致这件事情发生的始作俑者，也实在没办法做到心平气和。